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 PC， 早晨啊！ 喂，嗱，上个礼拜咧，你嘅公务繁忙啦，咁但系咧，我就去咗欣赏一个咧，之前我哋有邀请佢咧，上嚟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做嘉宾嘅朋友仔咧，佢啊搞咗个篮球比赛，啊呢个穿针啊， 喺边度搞先？ 喺呢个修顿啊，即系室内篮球场啦，咁啊有呢个高才通嘅马贝利啦，系啊，马贝利依家就一步一步學習識講廣東話啦，因為佢做我哋香港人咧，即係大家又貼地啲。咁佢又教一下佢之前譬如喺 NBA 以至近幾年喺 CBA 學習嘅啲成果啦，咁啊可以同我哋嘅小朋友啊或者一啲青年人去分享一啲打籃球嘅技藝啦。咁佢亦都咧其實邀請咗咧佢個 friend 嚟啊，咁就係呢個諾亞啦 ，Noah 啦 ，Noah 之前就係打芝加哥公牛隊嘅，係咁。我觉得咧，成个活动都非常之好啊！好在乜嘢呢？就系、是、我哋当年咧，成日喺屋村打篮球啊嘛。PC， 我想问一下你旧时细个最活跃嘅一条屋村系边一条啊？ 我谂都系我自己住嘅，系啦，天水围嘅一条村、啊， 天水围一条村系嘛？ 系啊， 其实我可以讲嘅，其实我旧时细个活跃开咧就系呢个冯德村啦、啊。 系 咁，因为我都自己住嗰个屋苑，行过对面咧有个大啲嘅篮球场，有三个定两个咧就喺冯德村嘅。 不过你讲起篮球咧、其实我觉得篮球都系陪住我成长，因为 系啊。因为有篮球， 基本上其实是我哋以前在中学嗰阵时一放学啊，或者每一个小息都系打篮球嘅，同埋我身边嘅同学太犀利啊！我讲紧坐隔篱位嗰个同学咧， 最后打咗甲一啊嘛，系咪？ 系啊，系完全系令我觉得，诶，成间学校就系充分住个篮球嘅元素喺度。 因为点解我由先话用屋村出发咧？咁啱呢个活动都系用屋村出发嘅，叫村针，就系咧屋村个村。咁用咗好多唔同，你都知道佢哋呢个基金会咧就活化咗好多唔同嘅屋村，譬如启业村啦、友爱村啦等等啦咁样。咁好啦，跟住咧佢今次嘅比赛都系用屋村出发噶，譬如联合叫黄大仙下村胜利。咁先算，就对咧呢个华贵村权威咁先算啦。咁佢哋真係会改呢一类咁嘅名咯。咁我自己觉得哇，好有型啊！即係如果你可以代表你个屋村去作赛嘅话，即係就唔係传说中我哋可能七八十年代，你落去屋村个篮球场打波，一定系村童嚟嘅，一定攰嘅，一定抽烟嘅，一定系讲粗口。其实唔系噶， 我即刻谂到有好特别嘅名字啊！友爱村真系好特别，有爱有爱， 系有爱有爱啊！咁样，咁佢哋通常都加入嗰啲胜利啊、争标嘅元素啊，或者叫做勇毅啊，咁样即系有呢啲好型嗰啲名咧，好叻嘅。依家啲男仔或者女仔，因为佢最好就係喺呢個屋村嘅籃球比賽，佢搞到可以去到香港嘅籃球其中一個殿堂，就一定要講修頓啦。你諗下點樣由屋村打到修頓籃球場？個過程係好夢寐以求嘅。我記得咧，自己第一次喺修頓打籃球咧。我自己个感觉都系好兴奋、好雀跃嘅，因为你真系冇谂过自己有机会可以喺修顿嗰度打篮球咯，系有个 display 嘅计分牌咁样。咁虽然啦，我成日觉得嗰 display 嘅计分牌可以再活化，可以靓啲啊。当你翻到内地睇人哋啲 CBA 或者唔同嘅球场嘅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哋香港站嘅主场应该要劲啲， 系 靓啲， 同埋唔系净系篮球嘅，足球都 系啊， 修顿都系另一个层次嚟， 系啦，咁所以系啦，希望方方面面喺个配套上，即系可能政府有关方面都听到啦，我哋喺文体类嘅多维度扩展嘅时候，我哋嘅配备或者我哋嘅场馆都要进一步 update 啦，系同世界或者同翻湾区接翻轨啦，咁我觉得系咁样系一定系好嘅一件事嚟。 不过你啱啱同我分享完啲 體育活動呢，咁我即刻呢就要回敬一下先。 好啊， 分享一下啲文化活動。啱啱呢星期五同星期六嘅日子呢就開幕啦。咩開幕呢？中華文化節開幕啦。 哦、要支持啊，中華文化節呢真係入面有好多唔同嘅項目啦。除咗有好多表演藝術嘅嘢啦，仲有好多唔同嘅展覽嘅。我知道 PC 都做咗啲功課，輕輕講少少嚟睇下。 啱啱6月7號同6月8號呢就完咗呢個舞劇啊，五星出東方。 嗯。 係啦，咁其實嚟緊呢有一套好重要啦，有阿姐啦， 汪明荃。 係啦，跟住有嘉英哥。咁、 哦、 就係呢嚟緊6月14同埋15號呢叫大鼻子情聖，咁、哦、就喺香港文化中心嘅大劇院度舉行 嘅。咁鍾意戲劇嘅你大家可以上去網站嗰度了解更多啦，關於呢個中華文化節呢。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但是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癫，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集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欧继续咧请嚟啦一啲喺大湾区经商嘅啲朋友仔同我哋倾偈啦。今日请嚟咧东莞啊日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嘅总经理啊孔德浩先生同我哋分享嘅。孔生早晨啊！ 早晨，早晨，大家好。 系，不如咧等你去讲解一下咧，就是、一开始点解会特别喺80年代，即、就、係、是、香港经济发展同埋内地互联互通嘅初阶嘅情况底下咧，会去到做厂佬啦，即係白啲咁样讲啦。你初心系咩？不如分享一下好嘛。 其实应该讲緊就係80年代，如果讲做厂嘅话，喺当时香港应该系几蓬勃嘅。 係。 咁啊喺嗰个年代我哋就做僆仔嘅啫。咁啊其实都爸爸妈妈主宰啦。 係。 咁啊以當時嗰個情況嚟講，能夠喺工廠裏面揾到份工，應該已經係一個好好嘅福氣啦。所以我由中學嗰陣時已經開始喺一啲所謂嘅工業中學裏面已經讀書。咁啊，爸爸媽媽希望將來就係喺廠裏面揾到份工，咁啊可以安定繁榮咯。 嗯，咁啊再問下你啦。咁啊你一開始已經選擇咗喺東莞嗰度工作，意思係嗱，我認識嘅東莞咧，就唔好講東莞臘腸字啦，或者即係佢哋嘅皮業係好出色嘅。特別係做皮鞋啦，或者做時裝衣飾好出色嘅一個都市咁樣啦。咁啊你去做嘅廠點樣又對接得到咧？而你去睇到嘅又係啲乜嘢？當時講緊八十年代啊， 其實嗰陣時我應該叫做87年畢業啦。咁啊，當時喺香港裏面咧，亦都已經開始有一啲所謂嘅職業訓練局啊、工業學院咁樣可以有機會咧再去進修讀書噶啦。咁啊。喺當時我哋睇到或者當時學校裏面見到嘅情形都睇到咧，就話其實好多世界各地嘅大嘅企業咧，都喺度密謀緊上去東莞裏面咧開廠啊，或者做一啲發展。咁啊，亦都睇到中國嗰邊開放啦，咁啊，所以變咗大家都會認為，如果盡快去到上去東廠東莞嗰度，如果可以即係入到呢啲咁嘅工廠裏面工作嘅話，可能對將來嗰個機會會更大啦。咁同埋始終香港有限啦，咁啊變咗想去東莞裏面去學嘢，或者去揾自己想要嘅揾嘅出路嘅話咧，應該會比較好啲。咁啊，所以當時嚟講就有啲即係衝動啦嚇，但係實際上亦都算係機會啦。咁樣就衝咗上去，咁啊希望自己有機會可以喺上面嚇揾到自己嗰個路向咯。 嗯，咁啊宏觀少少啊，第三條問題就想問下嗱，你嘅公司咧點樣吸納咧香港同埋內地咧以至世界各地嘅人才咧，咁去再提高翻？因為嗱都講下你嘅企業啊，以至即係你哋都好需要一啲年輕嘅新動力去加入行業之中噶嘛，係咪先？嗯。 能夠上去東莞工作的青少年呢，老實講，在當時來講真的少之又少。反而就是說，香港既然將個工廠北移，變了以前譬如說我們講緊土瓜灣啊、西濠江啊、觀塘啊那些廠，我們陸陸續續都見到他們呢，即是在他們的即是立場裡面就北移上東莞裡面開廠啦。咁看到即係話咧，香港亦都逐逐漸漸咧就變咗另一個模式，就唔係話淨係做廠啦。 係，依家變咗商貿區咯。你頭先講嗰啲地方，譬如特別係觀塘同埋新蒲崗啦， 全部都係商業大廈、商業廣場啦。係 啊，係啊。 如果嗰陣時嚟講咧，就其實就變咗係一個 trading 咯。我哋喺嗰個年代嚟講叫做 trading 啦，即係一啲行 貿易啊 咁樣嘅模式。咁啊變咗喺香港咧，就係幫啲客人咧喺大陸裏邊揾啲工場啊、揾啲工廠去做嘢。而我哋上咗去之後咧，就變咗喺工廠裏邊咧去幫人哋做一啲。他們想要的產品，如果你說是所以如果你說話啲精英啊或者啲人才的話，其實香港的人才逐逐漸漸就變咗咧，係講緊話點樣傾生意啊，點樣去做貿易啊，嚇，然之後去或者我哋叫做了解客人要啲乜嘢啊，然之後喺大陸裏邊做一個 sourcing 啊，做一個 buy 啊，然之後幫佢揾嘢。咁我哋喺大陸裏邊咧就幫我哋製造一啲產品出嚟，咁個模式其實就變咗啦。即係就算我哋今日睇翻轉頭，好多大品牌、大公司，佢哋嗰個開始 係 需要我哋用學習去形容佢啦，唔係話要 copy 嗰個問題啦。 係啊 係，佢必須要經過一個學習嘅階段。咁如果你問我，即係都喺東莞三十幾年啦。 係 如果你話會分開幾個階段咯，譬如話一開始嘅時候就客人要啲乜嘢，我哋做啲乜嘢，冇乜獨特性或者冇乜品質可言嘅。 係 咁，但係去到後邊可能咧，正如你頭先講緊話，就開始好多 copy 啦。咁變咗我哋就會開。注重一啲品質嘅要求，或者設定一啲品質嘅標準，咁啊等佢哋咧，就大家有個區別啦，係嘛？可能人哋賣十蚊，我哋賣20蚊，點解我哋賣20蚊咧？原來我哋有個品質標準嘅， 係啊， 咁樣樣咯。咁然之後，再到下一個階段就講緊就係話啊，可能我哋去諗辦法將個產品去優化、改善個產品啊。咁啊喺裏邊，正如你頭先講嘅，係有啲獨特啲嘅亮點啊，或者有啲會引人吸引到人哋嘅一啲賣點啊。咁變咗就即係唔係咁容易俾人哋 copy 到咯，咁啊，依個可能係後邊一個階段嘅轉變啦。咁啊，正如頭先到最後啦，可能我哋就會去諗緊研發一啲新技術，研發一啲新產品，甚至乎去推介自己一啲value added 嘅 service 啊咁樣，咁啊去推薦俾個客人。咁變咗我哋講緊就唔係淨係做嗰個產品出嚟啦，係講緊係服務個客人。 係 咁當然如果 at the end 嘅話，要有本事啊。咁誒創立自己嘅品牌， 係 啊，創立自己嘅一啲獨特啲嘅產品，咁啊去自我推銷咯。咁其實依三十幾年裏面，我覺得就最大的變化嘅路徑咧，就頭先講緊嗰幾個 point 咧，一直喺度變化緊。 阿孔總咧頭先咧就講到好淡薄雲輕咁樣，但其實入邊咧就 字裏行間 係啦，即係入邊都我唔夠膽講用歷盡千帆去形容啦，入邊都有高高低低咁樣， 有一定有。 咁亦都有個過程入邊，喂，都面對有金融風暴，有金融海嘯，有 Covid。我只系讲呢三个浪潮都唔容易啦，老实讲，但我哋都挨过去。香港人就有呢种魄力咯。 其实真系会睇到香港人嗰种未雨绸缪啦，或者嗰种危机感啦，其实都会睇到即系佢哋嘅优点噶。 系啊， 同国内嘅一啲国内嘅一啲民营企业嘅竞争咧，往往就系喺呢啲咁嘅细节里边咧睇到佢哋优势咯。咁亦都我觉得香港人做生意上到去，尤其是上到去北上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就系个诚信嘅问题。因為我哋接觸嘅唔係話淨係做國內內銷嘅產品或者內銷嘅客户， 我哋面向國際， 我哋面向國際啦。咁所謂面向國際就變咗根本你冇得預見嘅。 係啊， 你啊東歐又好，西歐又好啊，英國、美國、加拿大，全國。全世界都會碰到嘅，咁所以你企喺嗰個立場同埋企喺嗰個標準值咧， 係 好緊要咯。 係，今集咧同阿孔德浩先生咧講咗咁多，下集咧我就想同你咧由東莞嗰度發揮啊，講到 ESG 喎咁樣，依排咧好流行嘅三隻英文字母啦，好唔好啊？下集再同你傾過。 OK。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还是要做完，自愿说错了也要守护数十年，为什么恋爱要是围墙跑鼓励不变，让成员里万千早知结尾是吐烂气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头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支线，为什么劝言半路离场的肯定失去乐园，求人留在侧船，早知结尾是吐烂气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颁布更新版公务员守则，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正式颁布的守则和咨询稿分别不大，当中的12项基本信念并非新事物，只是更有系统和清楚展述。他说稍后要多做宣传教育，俾公務員多了解國家安全觀，明白到或者會同工作有關，同時要將國安放喺工作上嘅高位置。楊何培恩話：公務員有義務支持政策，是要支持政府的政策，亦都可以透过工会等途径表达意见，但是要小心避免外间人士误以为属于官方立场。被问到公务员能不能够参与公众集会，杨何培恩说公务员都有政治生活，但是重申参与的活动不能够同工作有利益冲突，即使一般市民都要留意活动会不会变质或者被骑劫，公务员尤其要小心会不会被误以为支持相关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今年内地实习计划的申请数目较之前一年倍增，认为本港年轻人越来越热衷到访内地和体验国家发展。麦美娟接受本台英文节目访问的时候说，将会在今个夏季举办青年发展高峰论坛，预计不少过1000人参加，到时将会建立平台给本港年轻人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年轻人交流和学习。当局将会邀请内地和海外的演讲嘉宾和青年团体参与，俾香港嘅年轻人可以同其他国家嘅年轻人交流同埋学习。以色列据报打算在加沙地带推进一项计划，试验在战后建立可替代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行政体系。央视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近期向战时内阁提交一份计划书，提到在加沙民众聚居的地方建立标榜人道主义的社区，由巴勒斯坦人组成的机构负责在社区内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但是事前要经过以色列当局审查，确认同哈马斯等加沙武装组织无关。计划书又说，以军将会保留在有关地区的军事 存在，继续铲除哈马斯等武装人员，防止敌人卷土重来。同时，以色列将会同国际组织协调，允许人道物资进入相关区域。报道话，以色列战时内阁已经批准在加沙北部多区试行计划，以色列政府未证实有关消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端午节和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Ann 提翻你啦。咁龙翔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行车线重开翻，车龙有待消散。现时龙尾去到风力楼。而青屿干线机场方向咧，较早时间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咗噶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慢车。九龙区方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洪天路。提翻大家啲嘅维修工程，咁由早上10点至到下昼4点，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介乎马湾高架桥同吸水门大桥近大屿山桥塔之间嘅部分慢线，咁以及咧去九龙方向，介乎吸水门大桥近大屿山桥塔同马湾高架桥之间嘅部分慢线咧，相反方向咧都有工程嘅，两个方向去机场同埋去九龙方向都系有工程噶，咁部分嘅慢线咧系会受阻，驾驶人士留意翻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青衣南桥落车去葵芳、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仲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一家大细贺端阳， 斌神。端午节谂住点样同屋企人过呢？ 波成，我约咗屋企人做啲健康嘢，游龙舟水啊！你呢？ 我都谂住同屋企人去做运动啊！ 骚动音乐 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原来我有盼望嘅时候，好多嘢原来行到㗎喎，唔係我所諗得咁负面㗎。原来过咗7年之后开始做晒我手术啦，植牙骨手术啦，种晒啲牙啦。因为你自己唔锡自己，唔自己都唔接受自己呢，就冇人接受你。 Hello， 大家好，我係宝佩瑜，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一齐嚟讲广东话去旅行，我范莎莎同埋我张嘉怡 两个香港女仔第一次踏足云南， 游览昆明、大理、丽江、腾冲同埋香格里拉， 亲历壮丽风光， 邂逅少数民族， 探究历史文化， 讲住广东话周围去打卡。电视节目《广东话去旅行云南篇》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我是 DJ， 开创新星途。 我是第二台三五成群的黄天怡，我想做 DJ 呢，是因为我觉得 DJ 是一个少数的媒体行业，可以将自己想的讲的用自己的方法去表达出来，而不是只读稿，这个就是我想做 DJ 的原因了。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2024巴黎奥运，香港电台有得睇，有得听。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翻嚟啊！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啊，有阵时咧，除咗湾区之外咧，咁啊，高铁咧仲可以带我哋咧去到咧上北京同埋上上海啦，咁啊，好多份报章咧早几日都有同时报道咧，就系咧嗱，香港人咧往北京同埋上海咧就多一个选择啦，就系搭高铁，因为咧依家咧就多咗卧铺啊，卧铺系咩概念咧？即系俾你咧啊瞓住咁样啊，第二朝咧就已经咧啊去到咧北京同埋。去到上海啦，即系叫做直发招致啊！嗱，报章用呢四个字咧就好立体话俾你听啦。直发招致就即系你大概 夕阳嘅时间 系啦，黄昏时间啦，跟住第二朝，喂、 到啦！ 上海欢迎你，北京欢迎你，咁几开心嘅一个画面咧，瞓一觉就到。同埋咧，即系高铁咧，你搭得咗多咗咧，系会沉迷嘅。沉迷系咩意思呢？系因为真系几方便啊！你讲真，我同你都中意飞嘅，但系有阵时咧，飞机嘅延误或者航班嘅延误咧，即系唔止系飞内地线嘅，其实你有阵时飞东南亚咧，成日都 delay 啦。 同埋有冇发现咧？而家嗰个 delay 方法咧系唔同咗。 系啊， 佢 直情改咗机票，唔 系佢仲有一个方法， 系啊， 拱咗你上机先咯。 系啊，跟住你喺飞机入边等待咯，系啊。咁嗱、你喺飞机嗰度等待，其实系漫长嘅等待啦，亦都好似冇咩做咁样啦，咁好似困死笼噶嘛。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我试过几次噶啦，我买过一个廉航啦，嗱我唔特登讲啊吓，系几次佢改咗机票时间咧，佢系咁已出个 email 去通知你咯。咁但系你要知道一个正常人咧，唔系成日会 check email 咁啊，同埋特别我飞得就代表我系放假啊嘛，咁我放假更加喺个 check email 嗰个密度就会再低啲啦。我试过喺 Bangkok 咧飞翻嚟香港，差啲 miss 咗嗰班机。 喂，你呢个系差啲 miss 咗啦。 系啊， 我系遇到另一个问题，就系咧，我其实嗰一日咧嘅两个钟头前咧准备出发嘅时候咧，我突然间收到个 email 话你班机取消。 哇！ 但系咧，我去到机场噶啦嘛，差唔多， 系啊， 我梗系去埋先啦。但班机正常噶。 吓， 系咪好搞笑？ 喂，其实咧呢啲真系几匪夷所思啊！有关嘅航空公司，嗱，当然啦，一定系树大有枯枝啊！其实香港嘅机场营运咧就相当之出色，相当之优秀啊！呢、這个我绝对系至100分嘅，由细到大我都几觉得 香港呢个香港机场啦， 好骄傲嘅。但系真系嗱，无独有偶。我今年飛得多啦、我依家到年頭到依家，其實我大概去咗機場，即係飛嘅話，我大概飛咗7至8次。 你有冇享用機場嘅新服務啊？ 係咩？ 就係預約將嘅車直情一到咗咧，就擺喺嗰個。 我知啊，有人幫你駕駛， 佢就會幫你揸去停車 場。我唔夠膽喎、呢個，因為好似仲繁複咗。通常泊呢個機場嘅4號停車場咯。 係。 咁我又飛得短咧，通常 三日啦， 三日咁佢大概300零蚊三日咁。 300-403蚊三日，我唔記得咗啦。Exactly， 自己上翻去機管局嗰度去睇一下，唔好等主持口噏噏咁樣講就話，喂又話300，其實400。不過咧，嗱呢一個咧就可以認真嚴肅同大家講下個價目標啦，就係香港咧往返北京西啦，咁啊二等座大概937蚊到啦，上鋪就1311蚊到。喂，其實個價錢係 reasonable 喎，你香港飛到北京咧，即係或者香港去到北京啦，大概1000蚊咧就 OK， 因為你買機票都要1000蚊。 係啊，我即刻覺得啲交流團可以諗下改一改，同埋飛機嗰個情況咧，同 高鐵 最大分別就係我唔使等嗰兩個鐘頭嘛，我其實半個鐘頭前入閘就可以啦。 係啊，我自己個人啊，主持人嘅立場，我覺得香港去北京仲抵啲添，因為都係講緊1000蚊咁樣。嗱，頭先我講嗰個價錢咧，就係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嘅一個價錢。你話星期日嗰個價錢咧有所唔同嘅，咁大家上翻去12306嗰個網站去睇翻，即係12306係乜嘢咧？就係內地嗰個鐵路網站啦，係啊，係官方嘅。你唔好聽到喂係咪18222啊，防騙二熱線啊咁樣，唔係嘅，唔係嗰一樣嘢嚟嘅，係真係內地。一啲鐵路網站，即而係官方嘅，咁你哋可以去睇下同埋了解多少少啦，咁樣，咁再唔係咧，港鐵方面咧都有關呢個高鐵嘅資料嘅，大家亦都可以喺港鐵嘅網站咧有機會了解更多啦。咁啊，香港往返上海禮拜日去計有幾多錢咧？如果高級上鋪咧都貴噶，去到咧1887蚊嘅，我自己覺得就接近2000蚊咯。咁不過係幾舒適嘅。你真係試過一次搭高鐵嘅有呢個軟卧鋪咧，同埋高級卧鋪咧，你覺得好似包咗個車廂， 同埋你瞓喺度睇，瞓喺度去嘛？ 你個雙房咁樣啊，即係直情有自己一個獨立嘅叫做車卡，一個套間咁樣，咁啊正。因為點解咧？我又要講啲唔正嘅體驗咧，你就會知咩係正。我記得細個咧第一次搭呢啲綠皮火車咧，就去拉薩。由青海嗰度出發去拉薩啦。 哇！這個被譽為最靚嘅景色嘅火車嚟㗎。 好靚噶，但係咧嗰陣時，我講緊廿幾年前去咧，其實佢車廂咧佢都有輸送呢個氧氣嘅，但係輸送氧氣量咧亦都唔太足夠嘅。咁我就真係坐啲好 basic 嗰啲位啊。哇，好辛苦真係，因為咧嗰啲位真係相對比較窄嘅，當年廿幾年前真係相對比較窄，同埋與此同時咧，就係、是、on and off 咧，你隔離嗰個人會去廁所啦，去淥泡面啦，即係佢會無所不用其極嘅，你想瞓又瞓唔到，你想伸直隻腳又唔得，你條腰骨又好痛。其實係幾煎熬噶嗰、那個旅程，咁所以咧我搭翻嚟嘅時候咧，就即刻用咗軟卧咯。咁軟卧咧就貴多300-400蚊人民幣，但係舒服好多咯。咁所以我都建議大家，譬如搭呢一類動車啦，或者叫做動卧列車嘅時候咧，大家如果想舒適少少，都去諗下嘅。咁嗱，講埋咧呢個西九龍出發去到北京會沿。途經乜嘢站啊？大概咧就係途經咧深圳北啦、東莞南啦、廣州啦、長沙南啦、石家莊啦。石家莊下一站已經去到 北京西啦。 北京西啦，冇錯冇錯。咁大家又可以了解更多啦。咁睇翻報章啦，有啲市民都咁樣講嘅。咁市民陳先生就渴望啊坐動車去北京嘅感覺。咁以前咧搭呢個城際啊，城際車咧就要24个钟头。城際即係 basic 嗰啲和諧號啦，我估計就是。系，依家咧12个钟头就得啦，都想试下，因为咧时间系减半啊，同埋有得瞓，梗系好过硬座啦咁样。咁睇嚟咧，大家都想试试呢个新奇嘅体验。 系啊，同埋北京同上海线咧系有分别嘅。 系， 啱啱 O 讲啦，其实我哋有分远嘅， 系啊，唔 同嘅分鋪啦，咁因為咧上海先有呢個高級嘅上鋪嘅， 係係 同埋下鋪， 但北京就係 冇嘅 basic 版嚟， 係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啦。 好啊，咁啊，聽只歌，轉個頭翻嚟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 手機聲劃破清晨，提示我即刻反應是責任。大個女明明該收起不忿，但我偏偏氣憤。WhatsApp group 裡太多人。 人胡乱去讲三讲四，令人烦。立下似狂音戏，在播放怪理，叹息引气太荒谬。讲真，早已受够。一语不发可以吗？可以别打扰我吗？拒绝每位倾偈计，我的心太拥挤。不如催促我可以吗？ I say OK tonight alright， 得体态度全日制，不胜负荷够中关闭，聊完了再归位。深呼吸踏上征途，谁让我忐忑的虔诚止步，越界的我不要落索的不了，开始适应我音调，空间比较重要。一语不发可以吗？可以别打扰我吗？拒绝每位倾偈计，我的心太拥挤，不要催促我可以吗？一切 OK 真的 alright， 得体态度全日制，sorry, no, my Siri. Maybe you'd better talk to ChatGPT. Oh yeah, I'm all you see. I don't do this for free. Let me send you my fee. But you don't know who you are. The person you called does not want to be reached. Yo, yeah, it's some man. 根本我未太想交际，平静靠我捍卫。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翻嚟咧，我就想同你分享端午节。 系啊，要食粽啦。 一般咧，大家都会谂起粽啊嘛。 系， 但系其实咧，我哋原来咧，内地有好多民族咧， 系 唔止食粽噶。 咁佢食咩咧？端午节嘅时候。 系啦，端午节咧，原来有一个叫做五毒饼 啊。哦，乜嘢嚟嘅？毒系咩毒啊？ 系真系毒。 哦，即系有毒啊， 有毒 蛇嗰毒 系啦，冇错。 哇，咩嚟噶？好惊，讲嚟听下先。 系啊，因为咧，原来咧五毒饼嘅起源咧，其实系嚟自一啲宫廷啊，或者一啲贵族咧先会食嘅、 哦。 因为咧被誉为咧端午节咧系一个好毒嘅节日啦，系、啊，咁就要以毒攻毒， 系啊，咁就呢个说法真系我哋少啲都会听，等我哋有机会揾多啲资料再同大家分享啲先。 系啊， 咁啊 ，P C 你继续讲。 分别其实系咩咧？有蜈蚣啦，跟住有毒蛇啦，蝎子啦，壁虎同埋蟾蜍。 喂，但系时至今日呢啲唔食得噶啦，你蜈蚣嗰啲冇乱怼。 其实系咁嘅，系啦，呢个真系意识形态嚟嘅。啱啱讲嘅五毒饼咧，其实只系一啲 pattern 嚟嘅啫，喺个饼上面印住咗呢一啲嘅呢啲嘅形态啦，系啦，图案啦， 即系叫做取其意思就 系 食咗之后咧，就以毒攻毒，跟住就百毒不侵啦。 冇错啦，咁咧其实佢里面咧嘅馅饼咧，分别系玫瑰馅啦、八果馅啦、豆沙馅啦同草泥馅嚟嘅。 我一啲都唔毒，仲几甜味添。 冇错。 哦，咁嗱，P C 你头先嗰个分享啦，我都有少少分享关于端午节嘅咁啊。早排就喺内地嘅大型超市嗰度咧，即系嗰啲连锁式嗰啲啊，咁啊买咗。哇，一个粽我都觉得几好食，佢$100一盒嘅啫，咁啊有个手腕纸袋咁样啦，入边咧就全部好似拳头咁细嘅一啲小粽，即系粽嘅 size， 但系好似拳头咁细嘅啫，咁唔系最传统嗰啲好大只嗰啲粽啊，或者叫做长长扁扁嗰啲粽啦，即系叫芦兜粽，咁唔系咁。哇！佢呢一種粽咧，佢加入咗大量松露落去咧， 冇曬啦！我上次咪同你分享過咯，喺節目度 係咩？哇！ 哇 紫色噶嘛，冇曬啦已經。 佢個包裝係咩色我唔知道，因為咧佢其實你拆開咗個紙袋咧，佢獨立包裝嘅，入邊就每一嚿都係用個銀色嘅袋入住，咁你咧啊攞啲熱水去加熱翻、烚熟翻佢咁樣，咁你個熱度係夠咧，咁你就即刻搣開嗰個石紙袋，咁你咪掠出嚟咯，掠出嚟食，跟住掠即係喺個紙袋嗰度掠出嚟，我意思係，咁掠出嚟咧，佢又真係有翻啲粽葉啊，有剩嘅，咁你剪翻啲繩，跟住就食，哇！我真係嗰一日啊！即係早兩三日，忍唔住一個人咧食咗三嚿啊！ 我上個禮拜日去諗住再買， 係啊， 已經冇曬 啦，已經冇啦， 係啊，可能係我哋推介得太好啊， 可能唔關事嘅，因為佢其實本身佢呢種種嘅品種都有好多。嗱，首先我哋唔係推介啦，亦都冇講過頭先嗰啲牌子，只係覺得呢一種叫做黑松露嘅種咧，即係叫做新穎得嚟咧，有幾好食，有幾個濃味咁樣咯。你係咪都覺得係咁啊？ 好味啊！ 齐晒，不过你又有黑松露嘅味道啦，又有 咸肉粽啦，其实 系啦，咸蛋黄啦，有少少肥猪肉啦。咁你其实你嗰、那个嗰嚿咁细嘅粽入边已经应有尽有咧，其实真系好满足到咯。 其实而家今年真系好兴嘅叫蛋黄咸肉粽啊！我见到而家内地基本上成行成市， 系啊系啊 系啊， 我中意食咸粽多啲啊，你自己咧甜粽 咧系啊。 甜粽你得唔得？ 一般。 我真系唔得，尤其是年纪大咗咧，甜粽咧，旧时细个真系好中意食甜粽，嗰啲红豆粽咧，你就加啲砂糖落去，或者落啲糖浆落去咧，你好似食紧甜品咁噶嘛。咁但系依家咧，年纪大咗咧，即系对于甜粽咧系有一种莫名嘅抗拒啊。反而咧咸粽咧就好似食极都仲想食咯。系啊。不过即系你话三高人士又要温馨提示翻，即系大家去挑选咧端午节嘅粽嘅时候咧，都要拣一啲咧，即系叫做钠含量低啲啊，或者含糖量低啲啊，或者喂个咸蛋黄唔需要两黄嘅。你系咁意少少地啊，取其意思啊， 唔同嘅煮法啦，我自己觉得，即系咧，我哋平时系食烚粽噶嘛。我记得我曾经食过咧，系将个粽攞嚟煎。知唔知道点 XO 酱？ 哇，呢、這个正、啊，呢、這个 哇，你知道我哋几中意食 XO 酱噶啦， 系 呢个都几无敌嘅食法嚟嘅， 真系几好啊吓！咁啊，有机会大家又可以试下喺屋企自己都得嘅，即系唔需要话一定要出街食。喂，呢啲煎咸肉粽嘅，即系自己有多余嘅做，或者调翻转头下个礼拜一放假嘅时候咁啊 ，long weekend 啦，即系今日礼拜六、礼拜日又假期，礼拜一咁啊，即系如果天气许可咁啊，游下龙舟水又得。咁你话 去大澳啦，睇下我哋龙舟游冲啊！ 系、哦，大澳有得睇龙舟游冲、哦， 系啊， 不过要预早啲时间。因为你等嗰架巴士入去都要真系呢个温馨提示啊吓， 预早一日睇下会唔会 book 到房。 系嗱，住都冇谂住啦，即系好简单。我想入去，我真系好想观摩。咁你早少少咯，因为你都知道依家今时乜都系嘅，嗰啲浅蓝色嗰啲的士其实都真系唔够啦。即系你冇得话好似市区咁样新手牌，就架的士可以入得到去入边。睇下啦，往后如果个旅游事业放宽，估计喺个交通运输嘅情况都会有所放宽嘅有关方。咁啊，正啊，啊，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系时候可以 plan 一 plan， 究竟咧礼拜六、礼拜日、礼拜一有啲咩好去处？咁啊，多谢我嘅好拍档 PCC 俊兴啊，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 拜拜。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兴。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前走引路，堕落夜幕或开居足 ，baby。暂别现实，全民被触动，寂寞落幕尽吸收空 ，baby。不敢狂大，想莫怪。Let's get that vibe, so let the rhythm catch your soul, just let it flow。看心进了幕布，付出。 take control, just let it go. 就算出律动，找一种满足。Got the groove, spin it in my head, but we're in the mood. It's how we do, look how we move. 谁弹到你，遗忘到你，掌握着快活，高音低频里沉闷。胸襟扩大，身露摆。Let's get that vibe, so let the rhythm catch your soul. Just let it flow, 安心进了舞步，付出。Just let it go. 就算出力碰找一种满足。Let's live for the night. With you it's alright. 放任不当一块。If I 呼吸亦亢奋。Feel my dirty rhythm. 解封边。Feel my dirty rhythm, feel my dirty rhythm, dirty rhythm.